这个病人就会那舒服。但是明确反应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啊，就是不要说到时候自己被这个方子吓到。而相对于这个状况啊，我们的这个桂林本上面有一条是8-43条，同学要看不看都可以，要翻过去看一下好了。他说，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不利者，大柴胡汤主之。你看看这个症状，伤寒发热，对不对？发烧，然后出大汗都没有好，然后呢，他的胃这个地方是闷闷硬硬的。当然，在这一件事情，这个心下痞硬这一点，会让人觉得跟泻心汤很不好分啊、哦。所以这是有一点难。不过我们到时候到教到泻心汤再来断这个泻心汤的症，因为泻心汤的症它的那个跟柴胡汤的症哈、哦、脉不同种。泻心汤的症的脉没有那么弦，泻心汤的脉症是比较浮而细，但是不是弦脉，所以。当因为大柴胡汤的脉症通常那个脉通常是很弦很有力的，所以泻心汤症没有办法制造出那个脉象，所以大概还分得出来。然后呢，呕吐而不利者，你看他便秘对不对，拉不出大便，然后一直吐，那这个状况你说肠梗阻也对对不对，说胆囊炎胰腺炎也对，不过纵本是写呕吐而下利，纵本不是写不利。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通常乍看，我们通常会觉得在读桂林本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桂林本有些地方比宋本改得好。这个地方就是那种乍看之下会觉得比宋本改得好，因为你看吧，大柴胡汤症要用到那么大黄，当然要不大便对不对，不然像什么话。我们一般临床上会觉得说，你照宋本对不对，这里已经在拉肚子，你敢用大柴胡汤吗？神经。对，其实我们现在变成敢用大柴胡汤，是因为我们从胰腺炎、胆管炎这些病开始定义出伤寒论说的少阳区、少阳的腑症是什么东西，那时候才开始敢用哦。不然的话，如果照我们从前的人那种朦朦胧胧的那种，以为大柴胡汤就是那个什么阳明病的造死，这种什么掺杂少阳症这个，那一定要那个人不扎肚子才敢用，对不对？大便大不出来才敢用，不然的话谁敢啊，已经在拉你还泻，还要杀他死，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的临床，平心而论，宋本也对，桂林本也对，因为那些什么什么炎的那个患者，一面吐一面拉的患者占到一半以上了，所以这一条呢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放宽一点，就是便秘而一直吐的大柴胡汤，拉肚子一直吐的也是大柴胡汤。不过照宋本，如果一个人胸心下发闷，然后又在吐又在拉，有没有可能是泻心汤症？也有可能，只是到时候就是我们把它平脉的状态把它跟它分开来了啊。这样子来，从这一条啊，所以这一条也是支援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少阳腑症的一个状况的。接下来我们在讲大柴胡汤的组合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煮法。这个桂林本的煮法恐怕会有一点问题哦，因为他说这个12碗水煮6碗水，然后就捞掉渣再煮一下，然后分3次，每次喝2碗。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少阳和解剂哈，不是通常都要捞渣之后从6碗水再收到3碗水嘛，对不对？收到3碗水，这样的话药性会比较调和一点。这个地方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为难，怎么讲呢？因为即使是就是说一个方剂里面当它有大黄的时候啊， 以我们一般的煮法是无法耐受这个回锅的。怎么讲呢？就是大黄这味药啊，如果照它这种煮法，对不对？即使是古时候的那种很猛的火力，我们说我们假设古时候的炭炉啊，煎药的炉子是很够火力的，煮一铁桂枝汤只要20分钟。那可是煮一铁桂枝汤是7碗水收3碗水，对不对？所以是煮掉5碗水的量。那现在它要有从12碗水煮到6碗水，然后再从6碗水煮到3碗水，它是不是能够保持这个煎煮的过程能够压在40分钟以内呢？因为大黄的这个泻下力啊，在经过久煮之后就会消灭了。也就是我们如果要用这个大柴胡汤的话，恐怕要用瓦斯炉来煮药，就是总共的沸腾的时间要压到差不多40分钟以内来完成它。如果用我们那个插电的煎药壶，到后来这个大黄会煮到没力。不过换一个话来讲，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后来的我们用大黄剂的这些医家也开始用一些转换的方法，就是大黄就后下了啊，就下了大黄之后大概再滚个10几分钟，这样子的话是大黄的这个泻下力最强的时候。如果是像张仲景在用大黄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像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他就是最后才把大黄丢下去煮几滚涮一涮，然后就关火。这个意思就是让他不要拉，只取那个大黄的药气，就是把该打掉的东西冲掉，但是不要拉。像张仲景的三黄泻清汤也是啊，就是黄芩、黄连、大黄就滚开水这样涮一涮，然后就马上用，就是不让它久煮，因为这些都是要清那个热，打掉那个气，但是没有要你拉肚子的方。如果要拉肚子的话，张仲景的书写就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有一些疑惑，因为像张仲景这样子的写法啊，煮的那么久，如果我们今天用煎药壶这样小小火煮的话，大黄的泻下力就会被破坏掉。那么我想只是桂林本这样写，那我们一般所谓的和解剂啊，还是说之后要用6碗水再煮到3碗水吧。所以可能我们还是依照这个一般送本的写法，就是六碗水再煮成3碗水，然后这样喝好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的那个病哈、哦、是一直在吐的，你一直叫他喝2碗汤，那不吐的人都喝不下去，那吐的人怎么喝？就是多少会让人有这样的疑惑的感觉啦。而大柴胡汤的结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呢就是。不晓得同学记忆力好不好，还记不记得小柴胡汤有哪些药？它跟小柴胡汤相比的话呢，是拔掉了人参，拔掉了甘草，而多加了芍药跟止咳，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变化。那同学你想想看哦，小柴胡汤的人参为什么到了大柴胡汤要拔掉？那是因为小柴胡汤这个药，它的药性是要推荡的，沿着这个上阳区外往外开的，所以他用人参在里面补气补津液，让它这个药性可以推荡出来。可是当这个东西已经陷进去变成腐症了，那你如果还放3两人参3两炙甘草的话，那个人参跟甘草就刚好把邪气包在里面，就是补药会束邪气的，所以当它已经内陷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不适合放人参的，不然没办法打了，就是会把那个补药的药性会把这个邪气裹在里面，所以人参跟甘草在这里都是去掉比较好。当然我们说去甘草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大柴胡汤的结构跟它的用途，甚至之后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也是没有甘草的，就是有一些方剂它的这个药性的作用点啊， 比较散，就比如说大柴胡汤这些汤剂呢，尤其是在作用在这个阳明跟少阳混合的时候，你一方面要有药性清这个少阳，一方面要有东西在阳明往下打，就它那个药的作用点整个是错开的时候，你用了甘草把这些药的药性都拴到一起，就好像明明这一匹马要往东边跑，那匹马要往西边跑，你把它全部绑在一根柱子上面，那种感觉就是它的药性会，这些药性不适合互相有瓜葛，就像桂枝汤的结构是这些药性是要互相合作的，是需要有瓜葛的，所以它有甘草。麻黄汤用的甘草是几两啊？麻黄汤，麻黄汤的甘草只有一两，那一两的甘草的意思也是麻黄汤的药性，药里面哦，那些也是各做各的事，只一两只让它不要太猛而已。麻黄汤的话就是生姜做生，杏仁做杏仁的事，桂枝做桂枝的事，生姜做生姜的事，这样子。那大柴胡汤它的这个作用点来讲的话，它的药性哦，其实比起小柴胡汤，它有比较多的各做各的事的调调。就像是在小柴胡汤里面，你说姜枣是调营味的，对不对？那在大柴胡汤里面，当然不能说不调营味，因为柴胡系的药一定要调营味，就是说营味通调，这个人的微循环好，他少阳区块才能好，所以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柴胡汤里面，因为他吐的厉害，所以生姜加到五两了。就当一个人一直吐一直吐，你生姜就要一直加一直加。那加到五两的时候，其实生姜就比较单独在做止呕这件事情了。当然你不能说它没有跟大枣在调营味，但这些作用点都会比较开一点。它的这个黄芩，如果你柴胡汤里面如果有了甘草，黄芩会跟着柴胡去走少阳区，他们会黏到一起，就是会走到这里来。但是在这里它是中间这里在发炎，对不对？黄芩直接在这边清就好了，也不一定要走上来。所以这些药啊，让就当没有甘草的时候，这个药物的运行就有一点像是所谓的有病则病受之，就是哪里有什么问题，这个药就直接去攻哪里，所以它的药性会变得比较活。那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前提之下啊，所以它没有甘草是有它的理由的。而另外一点呢，我之前就说，如果你不让我先教四逆散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我会变得没有办法教大柴胡汤的理由也在这里。就是当我们认识了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方子里面有柴胡、有枳实、有芍药，同学是不是就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就是你想想看，大柴胡汤在临床上面常常对应的是肠梗阻，对不对？那这个肠梗阻，我们讲到这个柴胡芍药枳实是如何的让人可以把胆结石什么排出来，对不对？这些事情你有一个认识之后，你会知道哦，这个肠道的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把它稍微扩开啊，让那个不痛的地方变痛，所以这也是这个方子的一个效能之一。而非常重要的这位大黄，我想大黄我们用一个比较概略的认识，就是张仲景用下法的时候呢，是也会用大黄，也会用芒硝，而大黄它的主要的力道呢是在于把东西牵下来，就它有那个冲击的力量。当然大黄也是寒药，可是大黄的本身的寒度并没有那么的高，就它的寒度不见得是像黄连、黄柏那种苦寒，大黄本身甚至不苦的，闻起来香香的。可是因为它能够把很多的热气都打掉，所以我们说它寒。所以大黄是如果有很多热气让它打，它可以打掉那些热气，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很寒。但是单独来讲，大黄也不是那么寒的东西，对，这是一点。但是相对于大黄的那个芒硝呢，芒硝就是一个比较不像大黄那么有冲下去的力道的药，但是它可以让大便变软，可以从肠道吸水保湿，它是一个比较盐类的东西啊，就是这种能够因为这个渗透压的关系从肠道里面吸水的。而单以药性来讲的话， 很可能芒硝是比大黄寒的，就芒硝在运作的时候比大黄更能够把一些热气吸出来带走。就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阳明病的范畴之中，你用了石膏，这个石膏会让你的热气从皮肤表面被挤出来，你如果用了芒硝，芒硝会把那个热气从你的肠胃道里面抽拔下去，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存在。这是第一个对于这个药啊大略的认识。如果同学要问说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是如何用大黄的，那我可以跟同学说的是，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讲，因为张仲景的方子用大黄的地方非常的多。而你他说你说用大黄打什么，我们可能一般来讲说大黄吃了就拉稀嘛，对不对？大黄就是打大便。可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你不太容易看到大黄什么打大便这种事情。比如说张仲景有一系列的药，什么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下瘀血汤，那些大黄都是在干嘛？破血打血的。那柴胡龙骨牡蛎汤、鳖甲煎圆，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破血也对，说是破痰也对，然后呢什么大黄直虫丸、大黄牡丹汤里面是有一些瘀住的血或者是脓啊，甚至就是我们说真假积聚之类的。那这个至于说什么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几焦粒黄丸、大黄干碎汤，或者是之前咳嗽篇那个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加姜辛杏仁大黄汤，那个东西其实拔的东西都是属于痰饮之类的东西了。所以你说大黄它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到底是作用在哪里？我想什么厚朴七物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那些是确定是打这个肚子里面有的食物也就是说大黄随着用药的结构不同，它可以打的东西非常多，它并不是只是一帖泻药而已，这点我们要先知道那但是相对来讲，我同学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这堂课不必把大黄讲得那么的用力，因为以后看到不同的方剂就会认识到它的不同的用法。不过呢，如果我们不用张仲景的方剂结构去引导大黄的药性的话，大黄最主要的用途呢，当然第一个让人拉肚子，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破淤血。所以不加特别的引导的话，我觉得大黄入血分打淤血的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如果同学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读中国的那些伤科的药你会发现伤科药里面很多重要的方子里面都是有大黄的。比较代表性的一种发言就是《金匮要略》这本书的后面有附一些杂疗方，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张仲景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学术上的价值了。他那个杂疗方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个，如果有人从马上摔下来的话，那种就是有内伤，对不对？那种情况就是要用大黄。他就说你要让那个病人大便泻下了之后，那个病人就会觉得整个人喘得过来了，不然会淤血会闷在里面，那个病人会被闷坏。而这个东西到后来一直是伤科药的一个算是奉为圭臬的事情吧，就是当你受了内伤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淤血，就是借着这个通大便把淤血打掉，这时候你的全身的血才会一起通畅，就好像大便不通淤血就不通这种感觉，就还有一个同步同调的问题存在。所以这是大黄在伤科的时候会用的情形。而且伤科的话可能希望大黄能够走得透一点，所以往往是用酒炒过的，那这是大黄的这个一般性的用法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在学习使用大黄这味药呢，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 我们现在在台湾开药啊，如果是开铁煎剂，我们大概不会知道大黄要放多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大黄这味药如果煮得太久了会没有效，这是第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旦有大黄在方剂里面，我们不要煮超过40分钟啊，那30分钟就差不多极限了。拜托助教趴下去睡好不好，我要讲几次。这个除了煮的问题之外呢，我想大黄是一个跟人的体质非常有对应关系的一个药味。就是说中国比较在前一些年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比较传统的中国人认为说西北的人他的皮肤腠理比较厚实啊，那皮肤腠理比较厚实，它的阳气比较能够保护在里面，所以中国人会认为北方人西北方的人呢，消化系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们对大黄的耐受度会比较高。因此呢，张仲景的方剂如果你是给什么山东人啦、蒙古人啦、新疆人拿来吃的话，那可能你可以用张仲景原方的这个大黄的剂量给它下去。当然你说大柴胡汤如果我们用乘以 0.3 来算的话，它大黄二两，那一铁就6钱，对不对？那6钱的话，加上它煮的比较久一点，可能它药性会弱一点，然后分成三次喝，那每一碗里面是这个每一碗里面是这个2钱左右，那么2钱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就一碗汤药里面有2钱大黄，我们台湾人就不知道撑不撑住，或者说他们从前大陆医生就认为说，东南方的人哈，因为阳气都比较散掉的多，所以里面是很虚的，所以东南方的人只要大黄一多，就元气就被打掉了，就伤到了。所以这是东南体质的不同。另外就是当年的大陆医生在开大黄的时候，都会有的时候都会在看着要准备要开大黄，都会先问一问聊一聊，就是哎，你府上哪里啊？听听对方是不是四川人、湖南人。因为呢，如果一个人他平常就吃得很辣很辣的话，他的肠胃对于大黄的耐受性就会变高，他如果平常吃的是重口味的食物，刺激性很高的食物，他对于大黄的刺激就会比较麻木一点。那种情况你要让他卸下，你不开多一点他根本没感觉，不会卸。那如果你说我们台湾人的话，这种生大黄的粉啊，不是酒制大黄，是生大黄的粉，大概我们之前看着助教的德性啊，大概是0.5公克下去就可以狂拉了，所以这个剂量是非常不好控制的。当然我们一般这个中医的算法是这样，就是你大黄有大黄的汤药，你要用生大黄粉来代替大黄也是可以的，大概是1:4，就是1钱的大黄粉的效果是4钱的大黄煮在汤里，就是1钱抵4钱啊，这个粉。而我们在买到的大黄里面，药局又有几种不同的大黄，就是有的是用酒跟醋炒过的，那有的是酒比较用力的制过的。怎么样叫做用力的制过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药局说什么酒炒什么水什么炒，对不对？那通常就是这个药在烘焙之前啊，撒一点点酒然后烘干就叫酒炒了。那这样子的酒炒，就是只是撒一点酒这样烘干的酒炒，对于大黄的药泻下力是伤害度不高。就是一般这种很偷工的酒炒或者醋炒的大黄，它的泻下力是打七折。可是如果有人做大黄呢，很认真，把这个大黄啊，就是用酒泡在里面煮一煮再来烘干，就是酒炖过的，那就是打 0.5折，就是卸下力会损失到20分之1左右。所以在使用大黄的时候，稍微要认识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药局买的是酒炒过的，那就会比较那个一点。当然你要大黄的药性，因为如果你是完全用生大黄的话，那个大黄的药性就会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往下。所以当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希望那个大黄的药性能够稍微慢一点点，不要那样直接就掉下去。通常会选择酒制，就是那张仲景说的比较轻松，张仲景说酒洗，就是用酒冲一冲就好了，沾到酒就好了，这样的药性就比较不会往下，比较能够有开散一点的力道。当然张仲景的做法不错，不过我们药局的话就是生大黄跟酒大黄。那酒大黄就不知道他这个酒搞到多久，如果真的治得太过分，那个大黄就没有什么泻下力啊，所以这是也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如果要临床用的话，我们说不定就是用这个生大黄开始练习大柴胡汤吧。那如果你放个台湾人的话，一锅汤里面可能放个1000、2000、3000这样子，就不要更多。那你另外买一包那个生大黄的那个粉，如果你吃了汤觉得好像哎怎么不拉，那你再补一口大黄粉下去，就只好这样微调了。因为饮食习惯跟体质对大黄的耐受度差非常多，所以这个是用大黄上面的一个难处。当然如果我们啊是要用大黄用在这个化解巨大的热毒，比如说那种很什么肿一块什么东西啊，又红又肿那种大发炎，那种瘟疫类的那种严重的热毒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大黄是要这个1两2两，就是说比如说阳明病的燥热的那种病啊，有的时候会转成那个人癫狂。像癫狂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台湾人了，就是2两就用下去了。或者是如果这个人是巨大的热毒在那边发炎这样子怎样的话，那个1两半就用下去了。就是当你有那么多火让它退的时候，那可能你会用那个剂量。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啊，我们比较就是临时在用这些临症的时候，我们身为台湾人这种事情倒是要小心一点的。那我们稍微停一下，下给助教换个袋子啊。